在冬奥筹办过程当中，国家游泳中心创造性地提出水冰转换的双奥场馆改造方案，实现了水立方向冰立方的华丽转身。冬奥会之后，国家游泳中心将会成为世界唯一可以同时举办夏季冬季赛事项目的场馆。在这次测试赛当中，国家游泳中心将在10月16号到30号举行相约北京系列冰壶和轮椅冰壶测试活动。不同于其他的测试赛，2021世界轮椅冰壶锦标赛将在短短8天赛期举办72场比赛，共有来自12个国家参赛队的60名运动员为冬残奥会参赛资格展开激烈的角逐。这将会是对冰立方场馆竞技条件和服务保障水平的双重考验。另外呢，位于延庆区的冬奥会标志性景观项目大佛陀太阳能吸热塔改造工程已经于近日开工建设了。这个建筑呢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高度 119.45 米，这个屋顶啊截面直径 20.4 米，腰部最细部的直径是 17.1 米，它也是目前延庆地区最大最高体量的这个建筑物。这个工程设计呢，利用了圆塔身的造型，以冰雕的艺术形态作为灵感来源，加装了飘带来装饰。塔顶呢设置了奥运五环标志，预计将会在2022年的1月底完工。说完了冬奥会，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疫情变化。根据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0月3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1例，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巴彦县。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5例，其中本土2例在新疆伊犁州的霍尔果斯市。北京方面，10月3号北京市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那确诊病例即为中国籍。10月1号从英国的出发到瑞典，10月2号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过健康筛查并进行核酸检测之后，经过闭环管理送到了集中隔离酒店，那么当天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转到定点医院，10月3号诊断为确诊病例。咱们继续说新疆的疫情啊。昨天下午4点30分，新疆霍尔果斯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两名无症状感染者具体的情况。两名感染者是母女关系，母亲9月19号从成都乘机从兰州机场转机到伊宁机场，那在伊宁机场进行核酸检测之后自驾车返回霍尔果斯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呢，这两名无症状感染者14天之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也没有任何确诊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疑似病例接触史，没有医院就诊或者是探视病人的经历，也没有明确进口冷链物品接触经历。霍尔果斯市是中哈边境口岸城市，那也是旅游城市，需要进一步通过流行病学溯源调查和病毒基因测序来判断可能传染的来源。在发现两例无症状感染者之后，霍尔果斯市呢迅速地启动了全市全域全员的核酸检测。截止到昨天上午十点，应检38000多人的核酸检测结果全都为阴性。目前呢，第二轮核酸检测已经展开，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工作组已经赴新疆伊犁指导疫情处置工作。再来关注交通出行方面。公安部交管局昨天发布消息称，国庆假期第四天，全国公路发送旅客4150万人次，道路交通平稳有序。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第五天了，国庆假期已经超过一半了，马上啊还有两天的时间，那我们就要回到各自工作岗位上了。各地呢也将会在这两天还陆续的迎来客流的返程高峰。另外，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雷暴天气，将会对交通出行带来不利的影响，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交通安全。铁路方面，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3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621对。那北京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是73.87万人次，北京地区发送27.97万人次。铁路部门根据客流需求精准的安排运力投放，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再来看一看游园方面啊，尤其咱们北京，国庆假期过半，北京各大公园景区呢持续迎来了休闲观光客流。昨天呢，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02万人次。10月1号到4号，全市重点监测的199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771.1万人次，与2019年基本持平，营业收入5.5亿元，比2019年增长 82.8%。 接待量排名前三的景区分别是王府井接待70万人，前门大街景区接待65.9万人，南锣鼓巷接待40.1万人。五 A 级景区当中，接待游客量前五的分别是颐和园、天坛、故宫、八达岭长城和奥林匹克公园。10月1号到4号，北京环球度假区共入园人数10.5万人。10月1号到4号，北京市围绕着欢度国庆佳节、庆祝建党百年、喜迎冬奥等主题，举办了音乐会、文艺演出、主题展览、文化讲座等各类主题文化和演出活动715项、941场，参与市民群众大概是272万人次。国庆假期，还有越来越多的商圈通过举办创意文化活动，增加消费者的购物体验。具体情况，咱们来听一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在五棵松华西 Live 的首座体验区，不少家长带孩子在制作微缩小景观。 我想要当一个农场，一边是河，那一边是草地，草地上我会放些马。 首座体验区在华西 Live 户外的调调街区，体验区负责人白月告诉记者，现场有丰富的素材供消费者制作主题微景观。 咱们除了绿植之外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干素材，比如说永生花、沉木、石头，比如说像龙猫的，还有冰雪奇缘里边的场景，用天然的素材还原出来。 为了增加消费者在购物过程中的创意体验，调调街区还开设了创意市集，邀请十几个个人或商户带着创意产品到现场进行展示和销售。徽章收藏达人张海带来了10000多款徽章。 像这就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徽章，我们都是在工美排一宿的队，一人才献来一枚，每枚徽章都代表一个记忆，很辛苦一点点攒出来的。这个东西只有互动和交流才有意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另外一些工作室也带来了自己的创意技术供消费者体验，其中一个复古相机引起不少关注。工作室负责人吕宝敏介绍说， 过去咱们拍胶片，但是胶片要通过暗房的放大，这个就是把时间缩短到10分钟之内完成，你拿到照片拿走。但是工艺跟之前是一样的，这个保存好了是100年到200年是不变色的。 华西 Live 五棵松品牌媒体中心季超介绍说， 给大家营造一个边吃边逛、调节生活节奏的氛围。同时，我们联合了商圈里面30余家的商户，有餐饮类啊、服装类啊，推出了最低低至5折的一个活动。 而在顺义中粮祥云小镇，特色户外艺术季让消费者将购物、聚餐和观看表演融为一体。 这马戏我们挺喜欢的，因为以前在这种户外的场景上面很少有马戏的表演，所以也挺新奇的。 祥云小镇推广部总监赵卓告诉记者，假期这里将为消费者提供沉浸式的新马戏体验乐园。 我们请到了上海的乌龙剧团，专门为小镇定制了一个取材于莎士比亚经典名著第12页，做成高跷板，适合我们大型的公共空间表演的环境。另外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团队，它是专门去做中国传统的古戏彩魔术，把古戏彩和魔术去相结合，既具有国潮特色，同时呢也非常具有互动感和观看感。 国庆假期每天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7点，祥云小镇共安排了200多场新马戏演出。 我们是希望艺术就发生在你的生活体验里面，而用这样一些具有惊喜感的体验，丰富大家在国庆黄金周期间的消费生活和文化生活。 好，北京时间的7点44分哈，咱们再来关注。从今天开始到10月25号，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进入网上报名阶段，每天的9点到22点，考生呢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正式报名。另外呢，12月18号到27号，考生可以凭着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官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2022年研考初试时间呢是2021年的12月25号到26号。考试时间超过3个小时，或者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少数的考试科目呢，安排在12月27号。昨天还有一个话题很受大家关注啊，就是三大视频平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相继宣布取消超前点播服务，并且停止超前点播内容更新。此前呢，视频平台 VIP 会员服务和超前点播机制曾经引发过社会的热议啊。早在2019年底，影视剧《庆余年》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平台上热播，和剧情一起引发热议的还有这两家视频网站推出的所谓超前点播服务，也就是 VIP 用户每集花3块钱点播新集，或者多付50块钱始终多看6集。对此呢，不少消费者对平台满含套路的操作表示质疑和不满。 根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监管中心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20年一月到八月，近六成首播电视剧和近三成重点的网络剧提供超前点播服务。对此呢，中国消费者协会曾发表观点，视频平台 VIP 服务应当依法合规，质价相符，尊重广大消费者。超前点播应该是自愿的啊，逐级限制要取消，那么广告特权应该保障，计费规则要公平。到昨天下午有了结果了啊，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相继宣布取消超前点播服务，希望用户能够获得更好体验。相关消息一出，随即引发了关注，不少的网友啊纷纷在网络平台留言，对此表示欢迎。好，接下来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啊。昨天下午呢，日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通过临时国会的首相指名选举，当选为日本第100任首相。岸田文雄随即就组建内阁，新内阁呢，经过当晚在日本皇宫举行的首相任命和内阁大臣认证仪式后正式成立了。岸田文雄的内阁呢，阁僚共20人，其中的13位为首次入阁，女性内阁成员3人。内阁阵容体现了岸田平衡派阀的用意。那么昨天晚间9点呢，在首相官邸记者会上，岸田将自己组建的新内阁命名为新时代共创内阁，说要和阁僚一起去创造新的时代。他还正式宣布本月14号要解散日本众议院，并在31号举行众议院选举。岸田还在记者会上围绕日本新冠疫情、经济、外交等方面发表了讲话。谈及外交问题的时候，岸田文雄声称，新政权将加强日美同盟，推进自由开放印度洋太平洋构想。岸田文雄生于195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93年首次当选众议员，历任自民党青年局长、冲绳北方担当大臣、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外务大臣、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等职，今年9月29号当选为自民党的新任总裁。昨天下午5点半，202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奖项呢授予了美国生理学家戴维·朱利叶斯和亚美尼亚籍分子生物学家和神经学家阿戴姆·帕塔伯蒂安，以表彰他们在发现温度和触觉感受器方面做出的贡献。我们知道人感知热和冷，包括触摸的能力，对我们是生存至关重要的，这也是我们与周围世界互动的一个基础。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认为这些感觉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神经冲动是怎么样启动的，从而感知到温度和压力呢？这两位获奖者给出了答案。朱利叶斯利用从辣椒中提取的辣椒素来识别皮肤神经末梢中对于热做出反应的传感器。另外一位帕塔普蒂安呢，使用压敏细胞发现了一种新型的传感器，可以对皮肤和内脏中的机械刺激做出反应。这些突破性的发现呢，都促进了我们对于神经系统如何去感知热、冷和机械刺激的理解。目前呢，有两位获奖者发现而引发的科学研究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科学家们也正专注于阐明他们在各种生理过程中的功能。这一发现也正在被用于开发治疗各种疾病，比如说慢性疼痛的方法。再来看，也是一个热点哈，昨天应该被刷屏了。近日的美国加州南部的海岸发生重大漏油事故，原油泄漏量高达 12.6 万加仑，大概合到 47.7 万升。这个漏油事故呢，已经导致鱼类、鸟类死亡啊，这个亨廷顿海滩被迫关闭，原定在这个地区开展的航展活动也被迫取消。这次原油泄漏呢，是美国联邦政府管辖水域的原油输送设施，距离海岸约5公里。当地政府部门10月2号第一次接到原油泄漏事故报告，截止到3号中午，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海面上已经形成了近35平方公里的污染带，受此影响，约8公里的海岸被关闭。昨天呢，当地的政府警告民众要远离受污染区域，也提醒人们不要在海滩游泳、冲浪或锻炼，原油泄漏可能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产生的有毒烟雾也会威胁海洋生物和其他野生动物。美国加州南部海岸1990年曾经发生过油轮泄漏事故，41.7万加仑的原油流入到海当中，那么导致奥兰治县沿岸的大量的鱼类和海鸟死亡。此外呢，此后呢，加州强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在这个州的太平洋沿岸开采油气资源了。好，北京时间的7点50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71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 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王思纯，1986年出生，北京人 ，FAA 飞行教员，北极日记作者。今天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91年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召开。1991年3月，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将全国性扶贫开发工作进一步推向深入的重要会议。在实施奔小康战略过程中，中国对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特别关注，不断加大扶贫开发的工作力度。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要求集中力量解决十几个连片贫困地区的问题。之后，从1986年起，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进入90年代，国务院提出的75期间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群众温饱问题的目标虽已基本实现，但标准低、不稳定、不平衡，差别比较大。1991年3月，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此后，党和国家对扶贫开发工作紧抓不懈，多次召开扶贫工作会议进行部署。 1991年3月3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山东济南召开。会议总结了75间扶贫工作的成绩和经验，提出了新的工作目标，要争取在本世纪末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多数贫困户过上比较宽裕的生活。 到1993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减少到8000万人。这部分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那些自然环境恶劣、生产生活条件差的地区，扶贫的难度越来越大。针对这种情况，国务院在1994年制定并开始实施国家87扶贫攻坚计划，明确提出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时间，也就是到2000年末，力争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根据这一计划，扶贫工作迅速形成全党动手、全社会动员、合力扶贫的新局面。经过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努力，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效果。 喂，喂，大家都注意听着，用全村村支不打喇叭，再操人一回。 今天的内容，一不催着开会，二不交代事情，只播送一条，那就是天气预报。 气象台的预测，明天北天出太阳，刮风雨，11月晴。 天气预报播报完了，最后是重要提示，这是涌泉村最后一次开喇叭，下一次就到闽宁镇了。父老乡亲们，再见。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来连线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今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啊？ 今天总体还可以，因为什么呢，早晨还有点零零星小雨，应该是从现在开始逐渐的就会停止了。即便是有的话呢，也是这个哪个地方掉几滴，基本上都是有雨无量，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降雨的结束。 今天这个夜间呢还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这次降雨天气过程呢还会达到小到中雨的水平，预计呢这次降雨呢在明天中午之后逐渐的停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气温就比较低迷了，今天呢就是说这个由于阴天光照比较弱，有些时候呢还会掉点点儿，在这种情况下呢气温是比较低迷的，所以说呢今天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多加点衣服。这个夜间这个小雨呢它这个基本上还是比较平缓，虽然说是小到中雨，但是后呢还是淅淅沥沥的下，只是呢这个降雨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大一些。明天白天呢气温也是比较低的，白天的气温恐怕也就是13-14度的样子，总体来看呢这个天气就是比较凉，而且呢早晨从明天早晨开始恐怕这个气温就会降到这个个位数了，也就是10度以下。那么6号、7号一直到8号早晨基本上最低气温都在7到8度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点衣服。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谢谢您，节日还值得辛苦了。再见。 好再见。 再来看今天的具体天气预报啊，今天白天阴，傍晚南部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空气质量，今天白天的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0到40，空气质量级别1级为优。登山指数，频繁的降雨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就不适宜您外出登山了。再来看洗车指数，那今明两天还是预计啊，北京仍然有降雨天气，所以呢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国庆节好车主给你出行福利，70余项车主服务等你来，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取车主会员大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们绽放吧，这奇迹闪耀在华夏的冬岭上，飘雪千万里，火树银花，这温暖从家乡飞到。 好，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听故事，稍后见。 人力社保小课堂，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日前，北京市人力社保部门联合市住建委等部门发布了《北京市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施办法》，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 这个实施办法在减轻企业负担方面明确了具体措施，比如规定施工总承包企业要以工程项目为单位储存工资保证金，分包企业不再办理，鼓励企业以多种形式建立工资保证金，鼓励企业使用银行保函或工程担保公司保函、工程保证保险替代现金储存，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选择权。 根据工程项目施工合同额分四档规定了保障金存储比例，每一档次设置了最高缴存限额，施工总承包企业在工程项目所在地的区有两个以上在建工程项目的存储比例可以下浮，这样也可以有效地减轻企业资金占用压力。 另外，对连续两年以上没有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施工总承包企业，根据不同年限予以相应的保证金减免措施；而对存在拖欠工资行为或者因拖欠农民工工资被纳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企业，在处理处罚的基础上，还将相应的提高工资保证金储存比例。 实施办法还强调了工资保障金专款专用，明确规定除了用于清偿或先行清偿拖欠工资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只能为本项目提供劳动的农民工支付工资，不得因其他原因被查封、冻结或划拨。 一旦农民工工资被拖欠，如果施工总承包企业拒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经办银行或担保保险机构将会按照北京市人力社保部门出具的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支付通知书，将拖欠的工资直接支付给农民工本人。 好了，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就到这里，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警报马上传起来，现在是3号房顶二楼，房顶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十七名中国中国在十一一战取得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播于浩。下面为您讲故事的主人公名叫陈廷钧。在结束了40年军旅生涯后，陈廷钧通过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招募信息，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的志愿者。 在这期间，曾经作为将军的陈廷钧经历了身份转变的阵痛期，同时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难忘回忆。更重要的是，陈廷钧也为自己的奥运情怀交上了一份圆满的答卷。关于这些，来听由记者话语采制的故事《将军志愿者的奥运情》。 在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有这样一位经历特殊的老年志愿者。年轻时，他曾将青春奉献给了军队，退休后又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了志愿服务工作中，而这一干就是16年。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位老年志愿者陈廷钧。 我叫陈廷钧，是一名当兵40年的退休干部，是2004年退休的。当退休的欢送大会上，我记得我讲过这样两句话，说我今天虽然退休了，但是呢，我还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我退休以后啊，我将尽我自己所能，尽力呢能够继续为社会、为人民做一些能做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陈廷钧身上有着浓烈的奥运情节。当2001年7月13号，萨马兰奇宣布第29届奥运会由北京承办时，陈廷钧同所有中国人一样感到无比激动，一种民族自豪感也油然而生。他欢呼着百年诘问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也憧憬着能为北京奥运会做点什么。 可以说，对北京奥运会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百年期盼或者百年愿望。当中国参加一些大型的国际赛事，每取得一次胜利，可以说都感到了一个作为中国人的这样一种自豪感。特别后来我们这个女排在国际大赛上每次比赛，大家可以和中国女排的信仰都紧紧地贴到一样。说到这个第一次申办这个奥运会嘛，很遗憾，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可是陷入一个深深的这样一个遗憾当中。当这个2001年7月13号，我们又一次申办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当这个萨马兰奇宣布北京这几个字的时候，当时看电视直播嘛，可以说整个这个心情啊，就像这个心像跳出来一样。当时这个天津青年杂志1908年发出的中国何时能办一届奥运会啊，这样一个百年的问号终于有了答案。当时那时候就憧憬着将来北京奥运会我们能够在为家门口的奥运会能做点什么，就种下了这样一个种子。 2004年冬天，陈廷钧告别40年的军旅生涯，从部队退休。突然闲下来的他感觉并不适应，想找点有意义的事儿干。也就在这段时间，一份北京晚报上刊登的招募信息吸引了他的注意，而这一招募信息后来也被陈廷钧看作是自己参与志愿工作的契机。 因为当时我退休的时候年龄才58岁，我自己感觉呢身体还很好，基本上退休以后的方向呢还是瞄着能够做一些公益事业这样一个方向。说来很巧，2005年的这个6月6号，当我翻看这个北京晚报这个报纸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则重大新闻，就是北京奥运会志愿者行动计划向全球发布这个消息。这条消息当中呢，介绍了这北京奥运会即将招募的志愿者是6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呢叫前期志愿者项目，正在进行招募过程当中。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啊，心情很激动，我自己感到呢，可以说自己退休以后能够为社会、为国家做点事情的这样一个机会来了。第二天呢，我就向这个奥组委啊提交了这个书面申请。我记得2005年的7月27号，经过一系列的这个面试、培训，我被北京奥组委呢正式吸纳为北京奥委会的前期志愿者。 需要说明的是，陈廷钧在退伍前是原第二炮兵某基地副军级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是一名实打实的将军。 但令陈廷钧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从将军的身份转变为志愿者的过程并没有那么简单，而在这其中他还经历了不短的阵痛期。 这个从生活上来讲呢，实事求是讲，有两件事我现在还是记忆犹新。一个呢，就部队生活虽然很紧张，但部队大部分时候呢，它有一个午休这样一个环境，但是到大办公室啊，这个没有午休的地方，自己感到当时可能还是觉得这个很难受。这个中间有一个小时休息时间，当时青兰大厦这个边上呢，就是北京军区的一个总医院。这一个小时时间，我就转到那个医院边上，那边有个路边有椅子，是不是？这有机会的，那躺个几分钟。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中午呢就再也没有什么瞌睡的这样一个感觉了。这是一件我自己感到记忆犹新的事，当然对别人可能不是个什么，对年轻。第二件事呢，我就还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开始就餐。就餐呢，当时在青岛呢是大家排队的。这实事求是的讲呢，过去在工作岗位，那开始吃饭的时候都准备好了，坐下就吃。这都在排队啊，那排队不分年龄，也不都志愿者都一样的。可以说这些事儿虽然很小，就是真正转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志愿者，就适应志愿者一个生活。当后来加班加点是常事了，特别最后奥运会最后一年，星期六星期天没有了，晚上可以说基本上都八九点钟，腰酸腿疼，可以说这都是常饭。但是既然你承担了这些工作，那我们就用尽自己的所有的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2006年1月，陈廷钧的身上又添加了一个新身份，那就是北京奥组委志愿部特聘专家。从那时起，他在3年多的时间里，把一批批志愿者迎接到北京奥组委，又把一批批志愿者送回学校和社会。由于工作积极，表现突出，陈廷钧还被批准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火炬手，这也被他看作是自己一生的荣誉。 自己难忘的事呢，就是说，我记得是奥运会开幕前的8月6号，我作为412号火炬手前面进行了火炬传递，可以说这是自己的终生的荣誉，也是对自己终生的激励。从那时候自己就下决心，一定要做奥林匹克精神的终生的传承者、发扬者。 回忆起2008年8月8号，奥运圣火在鸟巢点燃的瞬间，陈廷钧至今难以忘记自己当时的自豪之情。也就是在这一瞬间，他做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决定，那就是为志愿服务工作奉献终生。 有几个情节呢，可以说自己至今这个记忆犹新。一个就是当看到火炬点燃的那一刻，当我们看到李宁啊这一种特殊的方式把奥运圣火点燃的时候，心情可以说更加激动。奥林匹克这种象征着和平、友谊、这个团结，这个圣火从雅典把它接了来，在北京把它点燃，可以说象征着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华大地啊，在用火炬这种方式来进行传播，也向全世界来进行宣告。这是自己一个这个非常兴奋的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陈廷钧的志愿者工作并没有因为奥运会的闭幕而结束，反而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关于他为何继续坚持的原因，来听他的讲述。 这个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啊，可以说实事求是讲，自己对志愿工作呢有了比较深的感情。但是这个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呢，就做志愿者工作，一般情况下要加入一个组织，要依托一个组织来做志愿服务工作。说来还真是很巧，2009年的6月中旬，这北京志愿者协会的这个秘书长郭新宝呢，到奥运大厦去开会，见过60周年志愿者工作。因为平时我们很熟，他说这个奥组委快解散了，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这个到你那去吧。他好啊，这个我们求职不多，我就来了。郭新宝秘书长看着我这个态度很坚定，他就也没告诉我，就马上把各部门的这个领导都就召集过去了。当时呢，我说了一句话，现在这个单位的老同志都知道啊。我说这样吧，我进八宝山以前，我就在这里不走了。 可以这么说，北京奥运志愿者的经历 着实让陈廷钧上了瘾。因此，当2009年6月30号北京奥组委最后一批人员解散后，陈廷钧在第二天就来到了北京志愿者联合会，继续干起了志愿者这个老行当，而他的身份又再次发生了转变。 我们现在的岗位呢，现在叫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秘书处的驻会志愿者。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呢，它是用新的志愿服务条例，它定位了四条功能。这四条功能呢，就是这个叫引领、联合、服务、促进，就是新的呢这四条功能。其中呢，服务志愿组织、服务志愿者个人，这是北京志愿者联合会秘书处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为志愿者的志愿者、志愿组织为志愿组织提供服务。这样呢，就是我在这个岗位上嘛，就尽我自己的所能。一个就是志愿组织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反映给我了，我会按照我们内部的工作程序向他们提出建议，及时给他们一些解决。一些个人在志愿服务当中遇到一些特别的需求，我会尽我自己的这个所能，为志愿者吧，尽量能够做到排忧解难。就是我们作为老志愿者，有老志愿者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根据自己的情况，能做多少做多少，尽一份之力就可以了啊！我现在是应当说是这样一个转变。 在昨天的故事中，我们了解了陈廷钧参与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志愿服务工作的故事。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陈廷钧目前也是一名北京冬奥组委的驻会志愿者。巧合的是，他在这两届奥运会志愿服务中都承担着同样的工作，但对于他自己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 应当说，这个冬奥会的情节，从2005年1月份，我第一次参加市委宣传部在鸟巢组织的市委奥游呼吁吧，就是说，再给我们北京一次机会，成为双奥之城，让北京。从那时候起呢，就把自己这个志愿者这个愿望又重新点燃了。当虽然以后在北京志愿者，但是双奥志愿者对我来讲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很大的这个向往的。特别是值得庆幸的是，2009年12月2号，我们正式被冬奥组委吸纳为驻会志愿者。从那一刻领到这个工作证，自己可以说实现了这一个双奥志愿者的梦想。从这个梦想实现以后啊，我们和13位驻会志愿者一起呢，又重新干起了我这个十几年前的老本行。我感到呢，无论从心理上好，从这个实际工作好，既有很多相同的，就是熟悉的，有很多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从要求当志愿者的人群来看呢，应该说更加丰富了，特别是这个一部分中老年人，特别退休人员要求当志愿者的人，可以说比2008年奥运会啊，这人数我自己直接感受到的更多。当然，有的可能话说，当冬奥志愿者不能成为年轻人的专利，可能话都说过分了的。但从另一个角度呢，也是一种当志愿者的一种迫切心情。 明白。 对。 那困难呢？就是有没有一些新的困难带给您？ 真正给我困难的，还是我有水平。因为他这个收到的这个邮件不仅是英文，各种不同语言的都有。可说对我来看呢，可说碰到这一类的问题呢，我只有让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翻译出来，我这个听几遍以后，最后再做一个判定。我真的困难，还是这个语言管事就是讲没过。再一个来看呢，就是说随着年龄增长，特别刚开始冬奥会这个赛会志愿者项目启动，信件一开始每天都几百封信件，开始的时候很多，自己感到这开始确实是头昏眼花，这个因为自己但是来的信件都给这回复，是不是？其他自己感到还可以，因为很兴奋嘛，是自己想渴求的，自己感到很幸运。 在采访过程中，我留意到陈廷钧办公室摆放的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小男孩正在打扫卫生。陈廷钧告诉我，这是他的小孙子陈雨涵，受到自己的影响，目前也是一名北京市注册志愿者。在晚些时候， 我通过电话联系上了陈玉涵，一起来听听他对于志愿工作的看法。 我从小非常敬仰爷爷，因为他是校会志愿者，我每次在寒暑假的时候都要跟爷爷去志愿者联合会做志愿者服务活动。尤其是在2016年的春天，我跟爷爷去延庆植树，我感觉非常骄傲和自豪。我要好好学习，争当一名优秀的志愿者。 16年的志愿者经历，超过3万个小时的志愿时长，陈廷钧收获了属于他自己的成就感，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他告诉我说，希望自己的这些遗憾能够在未来被更多的志愿者所完成，而他自己则将带着这些遗憾继续志愿服务工作。 我自己感到还有很多不足，一个来看呢，我自己感到在第一线直接从事这个面对面的，比如讲到敬老院也好，到孤儿院也好，到这个济南险种啊，就是各种自然灾害前线也好，自己感到确确实实特别到一线做得很不够，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自己感到就是说，在北京志愿服务联合会这样一个巨大平台上做志愿服务工作，语言水平，特别是外语水平，希望年轻的同志应当说这个要多学一些适合于拓展我们志愿服务项目的，在语言上更好吧，这自己也是一个遗憾。志愿服务可以说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生活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说现在虽然75岁了，但是呢，只要是这个单位有需要，我还是要履行我到火炬手术的誓言，永远做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承者，做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志愿服务精神的传承者。只要一息尚存吧，会尽我自己所能，做一名永远的志愿者。 一年一年的等待，我们看见未来，一起用汗水来灌溉五种色彩。一天一天的等待，心情更加澎湃，创造最大的舞台，最豪迈的时代。这片土地已经准备好打开梦想起飞的跑道，让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 We are ready， 把心和心都连在一起。 We are ready，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超越了自己，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用时间纪念梦想的神奇。 We are ready，一分一秒的等待，这个终于到来，满天灿烂的烟花在骄傲的盛开。这个民族已经准备好带着笑容来向你问好，让全世界的目光降落在我们的怀抱。We are ready， 把心和心都连在一起。We are ready， 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超越了自己，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用时间纪念梦想的神奇。We are ready， 把心和心都连在一起。We are ready， 把天与地都连在一起，超越了自己， 赢得一场光荣的胜利，用时间纪念梦想的神奇。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 We are ready。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Havana, oh, na, na. Hey. Half of my heart is in Havana. 好，继续来听故事。下面的这位故事主人公李小岩，他是延庆区珲川志愿服务协会的创始人兼会长。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15岁的李小岩萌生了做一名志愿者的想法。之后，他一步一个脚印发起创建志愿服务协会，跟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从事志愿服务。延庆区的各项重大活动几乎都有他的身影。到目前，他的志愿服务总时长已经突破了10000个小时。一起来听记者康立波为您采制的志愿先锋。 我现在志愿北京记录的应该是10000多个小时。 10000多个小时的服务时长是吗？ 对。 那就相当于说能折算成天的话，能折算多少天呀、啊？大概得400多天，对吧？ 400多天。 李小岩是延庆区珲川志愿服务协会的创始人兼会长，虽然他的志愿服务时长已经突破10000小时，但其实他的年纪并不大，因为他15岁的时候就立志要成为一名志愿者。 最开始起源应该是2008年，就看着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这个志愿者志愿服务的这个事迹呢，还有这些志愿者的这个精神，在那儿站着啊，很亮丽的一道风景线啊，这个东西它激励了我，然后我觉得志愿服务的志愿者的这个行业挺有意义的。 那要按这么算的话，你就是15岁就想当志愿者？ 对，我就对15岁 是吧？ 对， 那我可能就是刚初中毕业啊。 对，15那会儿是刚刚初中毕业升高中，然后2008年就参与了这个首都治安志愿者。他是在延庆区，也是当时也是为了保障这个2008年奥运会的这个活动。2009年大庆60周年大庆啊，2009年大庆的时候，那个我就在咱们延庆区，然后参与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城市志愿活动。然后7月15号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我们在开展前期开展爱心中转站的活动，当时呢，我们就有大概从这么3-2个人发展到这么10-10个啊，我们就成立了这么一个，那会儿成立叫延庆县珲川志愿服务队，当时还是没有撤县改区啊，没有正式注册，就这么几个年轻人凑在一块儿，都爱干这个。 李小岩出生于1993年，是土生土长的延庆人。在志愿服务领域，李小岩是个行动派。在延庆珲川志愿服务协会成立之后，李小岩跟同仁们立即投入到延庆区的各项志愿服务当中。 2015年的马铃薯大会在延庆召开，然后我那会儿被分到那个市场开发指挥部，然后那会儿我们就是有一件事儿就是比较记忆犹新，就是这个有一天我们大概有个40人，然后我们在一个大房间里边装会议材料，你看这个会议材料都是接地儿就放了。 对， 接地儿放了，然后我们就坐在地上，然后有的有纸壳子垫了纸壳子，没有的就直接坐在地上，我们就流水线作业，然后这一天大概装了20000多份会议材料，就这种挺有意思的， 非常投入。 对，非常投入，这大概一天下来也腰酸背痛的。 李小岩说，从2014年的世界葡萄大会，到2015年的世界马铃薯大会，以及历次延庆地区各种大型活动，延庆珲川志愿服务协会都没有缺席过。在一次次历练中，李小岩和他的团队一步步走向成熟。2019年3月份，延庆珲川志愿服务协会正式在民政部门完成注册，并以全新面貌投入到2019年世园会的志愿服务当中。 然后到2019年世园会的时候，那会儿我就是， 咱们延庆社区青年会的督导，我就被抽调到咱们市委员会城市志愿者专办，园区近周边常务副指挥长，然后是负责这个园区近周边的这个志愿服务工作。我们大概是服务了不到180天吧，应该在170几天上头。 哦， 我是园区近周边 AR 级别第一个入场，最后一个撤离的。就觉得那会儿我们大家都是每天大概走3万步左右，应该大概每个人，我估计那会儿我们指挥部的这些人应该都得穿坏1到2双鞋吧。然后这脚上说谁脚上挑个血泡呢，很正常。当时觉得又无所谓，俺过后觉得这个挑的这个血泡可能都数不过来。 在2019年世园会的志愿服务中，李小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练。截至目前，李小岩在志愿北京平台上的志愿服务总时长已经突破10000个小时，他对志愿服务的认识也一步步走向成熟。 我觉得这个志愿精神从字面意思来说，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他写的是有逻辑性的，你不能把你说把互助提到最前面，他不对，就从我个人理解他不对。你首先你要奉献出来，对，奉献你自己的爱，然后才能这个互帮互助，最后达到这个大家都能有爱的在一块儿，的社会更加和谐更加美好，然后最后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它是有逻辑性的。我觉得 当然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他也难免会有窘迫之时，但靠坚持，靠理想，他总能克服困难，努力向前。 对，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志愿服务保障工作了，这个东西这里边的艰辛我自己知道。志愿者这个东西它是没有报酬的，有报酬它就不叫志愿者了，它就是雇工了。比如说你想这个想开展的一些活动，你碍于这种经费有限啊，你可能弄不来怎么办？有的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我能拿出来的，就是从自己的身上拿出来，或者是从自己家里边拿出来贴补一下。如果大家有那啥的话，大家可以进行一下众筹什么的啊，就这种的， 就是真的就是奉献自己， 对， 点亮他人哈。 对对对对。 那就是说您其实也往里面也经常，原来最特别最开始的时候，经常也会掏腰包，掏自己腰包。 对对，那个、 十几年的志愿服务生涯。李小岩充实并快乐着，他始终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让志愿精神化成和风细雨，滋养社会，温暖他人。 我做这个还是说到2008年奥运会，主要是那些志愿者的这个姿态呀，这个什么，它影响了我。就是2008年奥运会这个志愿者，这个大学生嘛，光鲜亮丽往那儿一站，然后这个又做志愿者，然后这个形象很好，然后这个东西就在我心里头扎下了根儿。这个可能也就是我的一个初心，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光鲜亮丽，到后来的时候做了半年一年以后，我觉得什么志愿者就是像志愿精神说的，你要最后达到互助进步，你有一颗自己奉献的心，然后这个帮助别人，你自己感到很快乐。 对，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干了这个事儿，我高兴我才干，我不高兴我肯定不干。就是帮助人家我很快乐，就这么简单，这可能就是一个初心吧。 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主播在线国庆特别节目就结束了。主持人于浩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的7点半，欢迎您继续收听国庆特别节目，我们明天再会。